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阵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忽略咗个头，就系、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咧？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系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呢一段叫做周秦之变嘅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嘅意思系话，即系要有深入嘅认识。第二个大变革系咩？就系晚清之变革，就系呢个嘅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嘅变革就系主宰咗今日嘅中国大陆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佢系将中国文化里面嘅一啲元素，将佢发挥到淋漓尽致。呢、这个就系我哋理解今日中共管治嘅一个好重要嘅进路。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下一节嘅解围。咁记得支持城寨啦。咁啊，呢、这个转数快6809941。咁啊，平时讲呢个就吴海欣啦。吴海欣今日唔得闲啦，因为佢搞个咩 BNO 逐令嗰啲。 哦，个讲座。 讲座咁啊，咁啊搞啦，系嘛？教人点去外国呢啲，而家最兴噶，系咪先？咁就頭先我哋提到啦，呢、這個頭先除咗講嗰個保就業計劃之外咧，就係講嗰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嗰個條例啦，正式發牌啦，係咪要執行牌照啦？喂，嗱，我你就當你係一個普通業主啦， 嗯， 而家話俾你聽咧，呢、這個物業管理業界咧就有呢一個嘅發牌制度啦， 嗯， 啊，你第一時間。你會考慮點樣監察佢咧？ 會考慮點樣監察佢、嗯，就睇下究竟即係有冇牌啦，或者係嗰、那個管理公司，甚至乎佢有個管理人嘅。咁、那個管理人究竟有冇啲操守上嘅問題啊？即係以往即係我如果業主，我就希望嗰個監管局咧可以應我的查詢，我就話喂，嗰間管理公司或者嗰個經理人有冇一啲操守上的問題？ 係 咁樣，咁我就會咁樣去評估或者監察佢究竟呢、這個管理公司做成點啊？ 因為呢個我哋都一路都支持咁樣做嘅、嗯，但係而家佢結果都冇回應到嘅。咁當然佢冇回應，冇話唔做啦，你冇話做啦。咁但係事實上面咧。坊間很多的服務提供者或者一些設備供應者呢都有這類型的，即是在物管裡面包括了升降機公司、 嗯、 是吧，他們完全是有一個即那個 星 星、啊、有多少星、啊、安不安全、啊、公佈他 壞電梯的次數、 啊、多少次數、啊、說得很清楚的，是吧，即喂，我真的覺得有發牌制度呢，咁有幾樣嘢頭先嗱，第一啦，你話佢查詢到佢嘅即係 操 守啦，即係包括咗啲客觀數據啦，嗱，俾人即係俾人投訴幾多次成立嘅，嗱，成立嘅投訴先擺出嚟啦，純粹唔成立啲算啦，我都算啦，係嘛？即係佢起碼佢有嗰個公司管緊幾多數量嘅單位， 嗯，即係幾多？ 我都要話俾人聽喎，係嘛？他公司有幾多少直屬的員工，咪根據嗌佢交啲強積金嚟睇下咯，係嘛？喂，你話俾人聽嘛？因為點解咧？當我係一個業主，我考慮我用唔用你間管理公司嘅時候咧， 實最客觀一樣嘢，我先唔講你口碑，先唔講你叻唔叻，假設大家都咁叻啦嘛，因為你定咗個拍法之後，就大家知你格局一樣噶嘛，係咪？我睇下你人手夠唔夠先， 係即係你請唔請到人？ 係啊，你有幾多？你有幾多人手比例啊？係嘛？你話俾我聽啊，係嘛？呢啲冇得呃格嘅數字， 嗯， 你可以 update to 一年平均數。係嘛？我覺得都 make sense 㗎，因為唔會，因為呢啲行業唔會轉人手轉得太快㗎。一單生意簽咗都起碼簽兩年啦，中間俾人炒就抵死啦，係咪先？喂，俾人炒嘅管理公司差唔多，你真係唔要得㗎啦，係咪先？即係呢個你諗下喎，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數據，我真係強烈要求咧，即係日後嗰個咩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咧，佢應該要有。不過而家似乎咧。我成日感覺啊，嗱，我嘅 gut feeling， 我始終未同過呢個會啊，佢 有交過手， 有交過手啦，因為都唔知點交手，其實叫交嗰隻手嘅，咪上去灣仔嗰次。 哦，第二個嗰啲問卷調查， 佢個 office 亂到都唔敢俾我哋行入去，係嘛？咁我哋第二個啦，不過佢太細啦，當時啊，咁太多文件啦，佢話嚇，咁我唔知佢啦。咁但係起碼一樣嘢，我成日感覺咧嚇，佢個成分咧係。裏面很多業界代表的， 是 即是你要說服業界代表想這些方法來監管業界呢，是有一點與虎謀皮 的，是即我覺得不一定只是得業界，即你說、啊、有時業界會清楚一點明白的，但是有時你說譬如有時區議會裡面、啊、或者我們某個委員會裡面都很喜歡會委任一些與那個行業可能是無相關的人落去嗰個委員會裏邊咧，就可能監察翻我最近都參加過，就可能一啲顧問公司啊，或者係啲註冊工程師啊，因為佢哋可能係用家，如果你可能有啲業主委任咗落去，咁佢哋知道呢啲情況係嘅話，咁起碼平衡到雙方面嘅意見，等成個業界可能佢哋嘅服務質素會進步啲啊嘛。 冇錯，同埋咧，喂，其實你做嗰個召集人咧， 嗯， 我覺得你作為沙田區議會呢一個。樓宇管理啊， 你大廈管理， 大廈管理嘅一個召集人咧，你直情要同呢個物業管理監管局溝通。 係， 你話喂，你要派一個對口位俾我。 嗯， 有啲咩嘢咧？我同你講緊聯絡。 係， 係嘛？喂，你成個區議會講緊咁多居民喎，係嘛？你揾條友，我唔係日日揾你嘅。 係，你開會先到嘅啫，都係。 唔係開會都唔一定要你嚟，冇你嘅事，你咪唔好嚟咯。是吧？但是有你的事，你有對口位給我嘛，是吧？我怎樣跟你反映嘛，是吧？就算他不怕對口給你，你可能在你早幾次的召集會議裡面， 嗯， 劈頭第一件事就開始要講這件事， 嗯， 是吧？喂，請物業管理監管局代表來，是吧？聽完你沙田區議會的議員的意見，是吧？就住物業管理，建議你怎樣監管，遇到什麼問題，是吧？你抄低他，啊，你就會後啊，書面回應咯，或者下次再嚟匯報咯，咁睇下自己點選擇。即係你作為召集人咧， 嗯， 我覺得你要即係亮出你呢個江湖地位喎。 當然啦， 係嘛？因為你又熟悉噶嘛啲嘢，佢喂，我肯定啊，我唔敢話百分之一百啦，九成九啦，佢瞞你唔到噶喎。 係 以你經驗，因為我點解咁講咧？我肯定嗰個監管局裏邊嘅人咧，唔夠你嚟嘅。嗰啲，佢哋邊有開過嗰啲會啊？嘥氣啊！冇癲啊！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即係呢方面你可以就住呢樣嘢去做。 係 你，我唔知道你個會係召集係一個咩形式啦？幾多成員？有幾多成員㗎？ 15個成員最多，因為啱啱今日先成立，之後就再入個小組裏邊做。 咁你咪嗌啲人入咗小組裏邊，你安排一次會議就嗰個物業管理監管局啦，民政事務處啦。發展局啦，咪叫佢嚟咯。 因為我入得呢個會咧，我都即係做曬功課，睇曬咧，即係以前建制派主導嘅時候咧，佢係做咗啲乜嘢？咁我睇曬， 佢做咗啲咩啊？ 做得意嘅，我睇完之後發覺，哇！原來即係嗰個咁樣嘅小組就做啲咁嘅嘢，就係咧。可能各區都有嘅，好興咧就整啲比賽出嚟，就話哦沙田區嘅優質大廈管理比賽，咁啊每年咧都係咁樣搞，就揾啲屋苑嚟參加，就話攀啲一二三名出嚟咁樣，每年都淨係做呢樣嘢嘅啫。 係咩？ 我唔會，我 但點樣比分啊？ 佢哋就係啲可能鬥。 佢哋保安員啊，或者係園藝啊、清潔啊，每樣嘢可能佢有啲評審基準嘅，但係個基準咧就靠可能小組裏邊嘅成員去可能投票，咁啊邊個院啊可能攞到冠軍之類之類，咁到最尾就係咁樣噶啦，每一年都係做呢樣嘢。 咁唔 係 嘅嗱，即係咁講啦嗱，咁建制派做嘅嘢唔一定係錯嘅。咁即係點樣將嗰個比賽變得更加有意義？咁大家再諗下咯。我覺得最好嘅比賽俾咩賽呢？出問卷問曬全部啲業主，邊個法團透明度最高？係 啊， 啲 standard 嘅問題，你識唔識得屋苑嘅狀況？哦，咁然後呢個屋苑啲居民咧就最清楚佢自己屋苑啦，咁樣係嘛？佢敢唔敢參加個比賽？係，啲衰嗰啲咪唔敢參加咯。你可以咁玩翻轉頭。係嘛？即係比賽有比賽嘅好處嘅，即係贏到比賽嘅，可能有一筆款項撥區會撥俾佢，跟住搞下活動咯，係嘛？搞下旅行啦，最叻噶啦，係嘛？搞下旅行啦，或者搞下嘉年華會啊、中秋節好、元宵好，係嘛？咁搞啲我覺得都 OK 嘅， 呢、 這 個 OK 嘅，咪等佢哋做下咯，不過有個位置就麻煩嘅，咁你大廈唔同規模咧，就有唔同嘅。嘅情況嘅，呢、這個即係我頭先即係聽到你咁講，即時冇乜深思熟慮底下講下啫。咁但係你可以翻去再深思熟慮諗下啦，即係有啲咩方向可以啲咧，係嘛？即係你諗下，我住喺國院度，之前佢哋嗰啲喂整好個園藝，整靚靚個大廈佢，咁大家梗係中意啦。但係因為呢個位咧，我成日都有啲保留嘅。 嗯 整靚靚個大廈佢咧係有成本嘅。當大家原來見到我大廈贏咗呢個計劃，原來我其實用咗咁多成本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叭叭聲嘅，係嘛？但相反，如果我大廈已經使則使，已經慳則慳，甚至乎我係可以問到一啲大廈，如果佢同意嘅話，呢樣問下法律意見啦，做到一個。服務或者開支的 database， 嘅資料庫。其實我就係正正就想有呢個咁嘅諗法。 咁我覺得係大家咪瀏覽資料庫裏邊嘅嘢咯，呢個咪德政咯，係嘛？即係佢可以 open 出嚟嘅咪 open 咯。但係當然你要問咗法律意見先嘅，即係佢哋係點樣可以 disclose 出嚟，係嘛？或者將嗰樣嘢化成一個單價，係嘛？即係嗱，你唔好講總價幾多啊，係嘛？我講升降機。保養費一部 lift， 我啲屋苑幾多錢？平均計咯，係嘛？咁你佢總共幾多價 lift？ 你唔使理佢啦，係嘛？咁有個參考價出嚟，咁大家咪瞭解清楚咯，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列一紮出嚟，咁起碼啲大廈有得參考，同埋要做一啲組織，係嘛？咁我覺得係對成個大廈管理嘅生態咧，即係你。你當時參選都有政綱㗎，都係要改善大廈管理㗎，就唔係去美化啲大廈㗎，係咪？咁我覺得美化大廈就太過基本啦，係嘛？同埋我覺得啲嘢封劍遊人嘅，我成日覺得唔好為咗啲比賽 而特登 花錢去做，真係嘥氣啦，係嘛？咁我覺得呢個係德政嚟嘅，可以試下嘅。咁另外嗱。講翻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啊，除咗頭先我哋提佢講嗰啲之外咧，我即係人啊，同埋公司啊嗰啲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咧，佢哋更加要做好一種咧就監管嘅功能，佢哋要定期監管住嗰啲公司，同埋監管住嗰啲員工，起碼做一樣嘢。嗱，而家佢全部都冇講噶，就係要佢哋務必。遵守法例的要求去執行大廈管理。現在其實他整個監管就沒有這一項的，我留意到他只是他的監管是什麼來呢？其實就好像類似建築業那些，是一個資歷架構來的，就是我規管你這間公司，我怎樣規管你？我不是規管你做什麼，我是規管你有沒有這個資歷， 就是規管你有什麼。 是的，我也不是我規管這個人，這個經理，而我不是規管這個經理做什麼，我係規管佢有冇 quality， 係嘛？喂，呢個資歷架構係規管嚟嘅咋，唔係好足夠嘅，我覺得，係嘛？所以 that's why 我就話，喂，你係要 起碼 guidance 佢有啲嘢佢做得，有啲嘢佢唔做得，係嘛？呢、這個要分得清清楚楚、井井有條咁去做。點解呢？因為而家好多咧就自恃係一個大型嘅物管公司。嗱、最大嘅漏洞係啲乜咧？好多時招標成頭咧，就嗌人哋去揾啲公司翻嚟噶嘛。而一般呢啲越大型嘅管理公司咧，佢越有自己嘅 contract list 嘅。 係 嚇、即係呢個 contract list 咧，我真係覺得咧，我首先講呢樣嘢咩嚟先啦，等大家即係掌握一下先啦。即係假設有個屋苑係某間管理公司管嘅，咁佢要去做招標，譬如我買冷氣機咁先算啦嚇。咁佢就唔係出街求其揾三間去招標嘅，佢唔係咁嘅，佢就有佢自己一個系統，有佢一扎公司嘅名單。而呢扎名單咧，佢只要喺呢扎名單裏邊去揾公司嘅。OK， 你係理論上咧，你好困難要求佢喺呢扎名單以外去揾，係嘛？你喂隔離啊，診記平喎， 揾佢啦， 一模一樣部機啊，明明佢平幾嚿，做乜你唔揾佢㗎？啊，對唔住，我公司嘅名單裏邊冇呢間嘅，因為我哋要睇間公司啦，佢哋嘅 資歷架構 啦，係嘛？佢有冇行 ISO 啦？關佢關佢 Q 事咩？賣個大機俾你東芝啊，東芝日立就日立噶啦，大佬啊，係咪先？咁有陣時就係咁樣。咁嗱，佢哋呢個我頭先講咗個唔好處出嚟啦，而佢哋當然係覺得有好處先做啦。佢哋所謂嘅好處係乜嘢啊？ 佢哋好處啊，夾開咯，做開咯，溝通開咯。 同埋佢仲有個好啲嘅講法嘅，佢話咧，我哋已經事前咧就審核過呢啲公司嘅架構噶啦，係。符合到咧，我哋作為呢間咁高級嘅物業管理公司嘅要求，我哋要求就唔係一般要求嚟嘅，係嘛？我哋起碼佢買部冷氣俾我，雖然唔係佢負責裝，不過佢都最好有個水工程牌，係嘛？我要佢有，雖然唔關佢事，嗱，真係咁噶，係嘛？雖然佢有，即係嗱，我而家幫襯呢間中式餐廳，係嘛？佢要有刀叉，雖然佢中式餐廳咁啊，可能咁樣要求佢，咁所以。佢出現咗個狀況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呢啲人咧，去到梗係質佢啦。喂，咁人哋啲業主想揾嗰間，人哋俾錢，你冇理由唔俾。咁佢又一套門路咧去耍你嘅。佢講就話：哦，好簡單嘅啫，你嗌你哋心儀嗰間公司嚟我哋公司度嚇、我哋有張咧方俾佢填，佢填曬佢啲資料，跟住再經我哋公司審批。咁日後咧，佢通過咗之後咧， 就喺個 list 度啦。 我哋就喺 list 度啦，嚇。仲要通過到喎， 過到先有， 過到先有喎，係嘛？你記住喎，咁我真係唔識形容啦，我真係唔識形容啦，係咪先？咁所以喺呢啲狀態底下咧，呢啲招標成頭咧，喂，你應該規定佢，你唔好咁喎，應該來者不拒嘅喎，係咪啊？咁因為點解我挑戰佢呢樣嘢咧？好簡單啫，藍嘅邏輯，佢哋呢啲名單咧。包括咗佢做啲石屎修補嘅時候咧，都有名單嘅噃。有啲佢話明係自己子公司嘅噃。 係， 係嘛？有啲係咁嘅噃。好啦，去到嗰啲屋苑，佢成日都話名單裏面冇啊，我哋唔揾其他啦。去到做大維修，佢都想係用翻嗰啲水邊嘅。係 啊。 但係一去到招標妥，佢就焗住聽市建局話。是讓任何登記了招標妥合資格公司都可以入標，那我拍台鬧你咪雙重標準咯。 係， 你明明整埲牆啊，都話要在你公司有個名單裏邊先至可以俾佢入去整埲牆，但係而家因為你要協助於呢個市區重建局呢個招標妥嘅問題，係嘛？所以只要招標妥話得。明明喺你公司話唔得嘅都變成得，咁冇原則啊嘛呢啲，即明明講到懶有原則嘅嘢 ，end up 就係冇原則，係咪啊？即係市建局個口啊大過佢個口， 所以佢 而業主個口啊細過佢個口，所以佢又夾住你，喂，咁咪講唔通咯？我咪同我啲公司講咯，我只要你喺人哋參加一啲市嗰個計劃嘅時候，當人哋俾一啲公司你，嗰啲公司唔喺你個名單裏邊，而你都容許佢入標嘅話，你成件事係不攻自破啊！你成件事係錯 Q 曬啊！ 係嘛？因為你明明係話得噶嘛，點解你而家雖然你明明話唔俾佢入標噶嘛，點解試過話俾佢入，又俾佢入啊？反而居民話俾佢入，你唔俾佢入啊？係嘛？即係呢個咪即係啲物管業界唔到佢去制定呢種嘢咯。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啲工程嘅專業，你憑乜嘢啫？你憑乜嘢喎？係嘛？只要嗰樣工，你可以界定某啲工程，根據你哋嘅工程嘅專業 部係啦， 話喂某種嘅程度嘅公司，某種牌頭嘅公司係可以得嘅，只要達到嗰個要求公司，你都應該要俾佢入標噶嘛。 係， 你冇可能再喺呢個要求裏邊再掘一啲新嘅要求出嚟，跟住就話要佢哋再符合埋一啲額外嘅要求。喂，大佬，嗰啲咩公司要去有咩環保認證喎、啊？大佬冇黐線啊！嗰啲咩 ISO 萬四嗰啲，黐線嘅。喂，環咩保啫？環咩保？我都唔明啊！啲保安公司要環保啊，佢點環保啊？保人坐喺度，盡量吸少啲二氧化碳噶嘛，盡量呼少啲二氧化碳噶嘛。喂，我真係唔明喎、啊，點樣可以環保咧？請個保安員。係嘛？環保啲乜嘢咧？即係哦，佢一定佢就會啊咩咩藍筷子黃鋁罐啡膠樽咁樣啊？係嘛？我真係唔明嘅呢、這個，呢個係非常非常之令人質疑嘅。 係。 另外，其實呢、這個物業管理監管局咧，我真係歇斯底里咁講一句：阿藍點解無啦啦會生一個監管機構出嚟？去監管呢個業界咧？個邏輯係乜嘢先？即係但係無端端有國安法， 係 就話因為你班人 就 危害國家安全啊嘛， 係啊。 咁而家你生一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出嚟，咁即係講緊乜嘢咧？ 即係物業管理業係有一啲要需要監管嘅行為出現咗啦。 即係個良莠不齊啦。 係啦， 係嘛？喂，而呢啲良莠不齊，呢啲做得唔好嘅嘢，通常講緊啲咩咧？ 通常講緊係操守上嘅嘢啦，或者係佢喺甚至乎處理一啲三四四法例裏邊已經唔能夠執行到嘅情況又有啦。 而我會 claim 落去咩咧？就是、我哋2013年開始推動呢個反圍標運動， 係 擺到明我哋講先，跟住你啊整個物業管理監管局出嚟，係嘛？擺到明係因為維修嘅問題。處理大廈管理問題等等等等嗰樣嘢，牽涉到物業管理公司。 係。 咁我想問啦，而家你成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裏邊嘅監管定要求，係同 啱講嗰啲 啱啱嗰啲冇關係嘅喎。 即係你淨係要有一個牌。 之前而家成日話俾人告，成日俾人話圍標嗰啲都係啲好叻嘅人嚟㗎。 係有曬牌，有曬 牌 數，有曬好多嘅 係。係咪啊？嗰啲公司全部大間過上市添嘅喎，係嘛？喂，咁你點樣做呢個監管咧？你做嚟做乜嘢咧？ 起碼要有個投訴機制啦，俾業主。 係嗱，佢話有嘅，不過我覺得嘥氣，因為你都唔係監管住嗰樣嘢，係嘛？喂，你個初衷就應該係愛嚟。去睇住啲人唔好圍標，唔好逼啲業主亂咁使錢，係嘛？睇住業主個荷包呢個角度噶嘛，係咪？佢而家完全唔係嘅，完全唔係嘅。而我見唔到咧，我更加失望嘅咧，就係見唔到呢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咧，係可以對嗰啲發咗牌俾佢嘅 公司 有啲咩懲處嘅。 係啦，或者有冇講過除牌佢點樣，或者釘牌嗰啲 係 點？ 我相信有制度釘牌嘅，不過問題就係、是，我睇唔到佢個透明度喺邊啦。係， 即係 我睇唔到佢個客觀性喺邊啦。即係有間公司不斷唔跟三四四，我就係講完嘢好簡單，實中嘅。嗱，即係咁多聽眾有參與大廈管理嗰啲，我講呢、這個，我諗九成中嘅。你哋個管理公司。有冇跟足法例三個月攞一次 IE 出嚟啊？一定中呢、這個，一定攞唔到出嚟。 係， 係嘛？十間大廈八間做唔到嘅，做到嗰啲單棟樓嚟嘅啫。十間八間做唔到，即係三個月一次攞曬個 income expenditure report 出嚟，個 account 出嚟 ，income expenditure account 出嚟。 嗯， 收支帳，法例規定嘅喎，將你出嚟7日喎， 冇間做到嘅，即係咩意思？今日六月，即係要起碼將三月嗰個攞出嚟，有冇做到啊？大部分做唔到嘅，係嘛？做唔到呢樣嘢，扣唔扣分啊？ 即係起碼 會唔會譴責佢啊？ 起碼啲扣分制度啊！ 喂，而家就係一路拖著條數。喂，更加離譜！我話嗱，我真係上幾個月遇咗單真係離奇。有個業主交咗管理費，佢收埋張單就單張到嘅喎，日日貼出嚟嗰張嘢就話冇交管理費。 OK， 咁啊，業主嚟追究啦，跟住哦，對唔住，沙冧啦，我搞錯條數。咁我搞錯條數，即係連大條數都錯啦。咁啲錢唔知邊度嚟啦？嗱，呢個 case one 啫喎，個大度 case one 啫喎 ，case two 係咩咧？就有個阿伯冇交管理費 ，OK， 跟住咧個阿伯交個支票落嚟，次次交支票落嚟，次次都攞唔到張單走，咁佢個會計咧亦都冇將件數入帳，擺到張票咧就過咗半年 ，OK， 過咗期啦， 跟住繼續追個阿伯話冇交管理費，喂咁嘅喎，咁嘅屋苑嘅喎，係咪？跟住我唔知道點處理啦。如果你哋大厦都遇到呢个情况咧，我话俾你听，嗰次我讲乜嘢，你哋可以尝试下睇下争唔争取到嘅。我同间管理公司讲，我第一，你唔好再搞个阿伯，你即系谂办法咧，点样将人哋嗰张冇咗效嘅支票咧变成有效？你搞唔掂咧，你就硬咗佢啦。 系 嗱，我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咧，跟住再下个月开会咧，阿伯交齐管理费嘅。但系我问阿伯，我话你冇再交管理费，佢话冇啊。 冇啦，系啊。 总之，管理公司硬咗咯。喂。你錯啊嘛，做乜你唔肯啊？人哋交俾你，佢個邏輯唔知係乜嘢嚟嘅，佢又唔過數，你話人哋欠交，阿伯來追佢，佢又話係啊，我知你交咗呢個支票噶啦，佢又唔過數喎，係嘛？喂，咁噶，有啲管理公司黐線噶，唔知做乜嘢噶，即係呢個咧係我哋喺整個物業管理業界裏邊咧係一啲即係好令人。好令人沮喪的問題嚟嘅，係嘛？同埋我覺得物業管理監局咧，最少你唔需要等大家做，佢亦都未必等做到。其實你考慮你嗰個召集嗰度咧，可以考慮做抽一個大廈，抽成個院出嚟，係將成個院將一啲問題、一啲廉潔同埋跟足法例嘅問題咧，去問成座樓嘅居民，睇下佢做成點咯。抽籤啫嘛，係嘛？我抽中你咁咪問咯，係嘛？但咁啲回覆率好低嘅啫，我相信係嘛？咁啊做個 study 啫嘛。你當然你可以唔係抽曬成棟大廈，你可以抽某一個某幾座大廈，每座大廈隨機幾百封俾佢，係嘛？睇下回覆係點咯，係咪啊？喂，我覺得可以咁喎。你都等，起碼你做沙田區。起碼沙田區啲大廈有一個 咁樣嘅 戒心，係 啦。 喂，今年抽中我做得唔好，啲居民有渠道打我小報告， 咁樣 係嘛？咁我哋就俾你問，你就可能要召喂法團上嚟同我哋傾下，係嘛？佢唔上嚟，佢要解釋，係嘛？呢個監察嚟噶嘛，係嘛？作為民選議會，你咪做呢啲嘢咯，係嘛？咁呢啲。即係絕對唔係講政治啦，係嘛？民政處一定話你啱啦，呢啲係嘛？你唔 Q 搞 Q 佢啫嘛，係嘛？你都咪咁大訴求缺一不可做咩啊？係咪先？屌，真係啲友仔真係傻傻地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物業管理業界嗰個嘅監管機制咧，我哋真係要即係好好地咁樣睇住啦。係咁啊，或者你都講下，究竟你嗰、那個？你有初步啦，唔好講到咁實際啦，初步啦，因為我唔想你亂咁做啲咩承諾啦。你嗰個沙田區嗰個大管理嗰個小組，你個方向有冇啲咩同大家介紹下先啊？ 其實個方向啱啱正正就係好似你所講嗰個位咧，其實好多業主啊，或者一啲想參與啱啱新參與嘅業主，佢哋好無從入手一啲嘢，就係、是、我要裝 CCTV， 我要幾多錢？我請保安或者我買乜乜乜？我究竟要幾多錢？其實如果佢本身唔係呢一行嘅人咧，佢好難知道嗰個可能市場水平嘅嘢。咁我嗰陣時就咁啱就同啲助理同啲同事傾啊，喂，我搞呢一個咁樣類似一個 database 咁樣去處理 好冇咧？咁樣咁咁啱，其中一個助理都係脱業，佢話係啊，因為佢好多時佢如果要監察個法團、監察管理公司，究竟佢買嘢貴咗、買嘢平咗，其實佢都唔知究竟其實個實際嘅市價係幾多少。咁但係我初步就諗，嗰個資料庫真係點樣可以叫做公道啲，去俾到個參考啲業主咧？咁可能呢個我真係要再想多啲，咁啊先再去推行啦。 咁呢個嗱，就等你嚟同我哋交代一下啦，係嘛？咁我哋嗱呢集時間就到呢度啦。今日我同阿南喺咪前都講明係一個冇乜心情，即係同大家傾偈嘅一日嚟嘅。不過即係香港人共勉之啦，大家加油啦，好唔好啊？咁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